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老舍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巨匠，也是京味文学的代表人物。根据他的作品拍摄的影片，都以那股浓浓的北京味儿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电影之旅，在这里呢，为您带来一部根据老舍先生代表作改编的同名电影《离婚》的录音剪辑。这部影片是1992年由王好为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设置完成的。片中的主人公老李由赵永亮扮演，李太太由丁嘉丽扮演，张大哥由李丁扮演，马少奶奶由陈小艺扮演，小赵由刘佩琦扮演。下面呢，来欣赏影片《离婚》的录音剪辑吧。故事发生在30年代北京财政所中，二等科员老李为人诚实腼腆，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想要离婚。善于给旁人撮合婚事的张大哥看出了老李的异常，就约老李到家中吃饭，想要借机开导开导他。 您找谁呀？ 张大哥，让我下午5点半准到。 您是李先生吧？ 是。 知道。您快请进。 好。 你张大哥这就回来。 与此同时，张大哥正在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并畅谈自己的婚姻之道。 哎呦，张大哥，哎，您可真是月下老转世啊！ 不敢当。 我呀，总觉得着啊，人呐，只要娶个好媳妇，他就不闹腾了。要是家家婚姻都如意，天下不就太平了？ 这就叫已婚治国。 可真有您的啊， 张大哥 啊， 您可真够得上当宰相的材料啊。 哎呦，这可不比当宰相省心呐。 对， 比方说吧，麻子小姐啊，是吧，你就得给她找一个近视眼丈夫啊，近视眼丈夫他就胡脸麻子。 对， 这麻子小姐呢也不会催近视眼丈夫去配眼镜，这就扯平了。 听张大哥的，没错。 哎呦，差点误了大事。回见。 哟，你又给谁说媒的呀？ 哪是说媒呀，我这是给同事说和一起离婚的事儿。回见。 啊， 离婚？ 张大哥回到家和老李聊了起来。 我呀，就是一天到晚的瞎忙。说吧，老李。 说什么？ 你自己的事儿啊，整天家皱着眉那些事儿。 没事儿。 不过呀，就是心里头觉得难过苦闷。我也用句新词儿， 大概在这种社会里，是个有点思想的就不能不苦闷。除了 不用管我，不过呀，话也得两说着。社会黑暗，所以大家才苦闷，也许呢，大家苦闷，社会才黑暗。 正聊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声，张大哥和张大嫂一起迎了出去。 你张大哥， 二妹妹怎么了？ 你二兄弟叫寻姐给拿去了。 别哭别哭 别哭，慢慢哭。 那个苦水井姓胡的，他脑白红，叫他给治，给治死了。 哎呦，这怎么说的？这是 巡警怕是要枪毙他呢。您是媒人，我可就仗着您了。 二妹妹别着急， 不管什么病他永远下二两石膏，这回呀，他一高兴下了半斤石膏。 多少？ 横是下大发了。我常劝他少下石膏，多用点金银花。 就是， 可是石膏价钱便宜啊。 拖着谁了？ 警察局那个什么王八羔呀。 王八羔？哦，王伯高。我给他做过媒。 对了，在家里我们常叫的王八羔。 啊呀，二妹妹，就这样吧，啊，别着急啊。二妹妹，明天我就去找王伯高。啊，有了他呀，什么都好办。咱既能托人情考上医生，咱就能托人把他放出来啊。 哎呀，太谢谢您了。 送走了二妹妹，张大哥和老李继续边吃边聊起了老李自己的那点事儿。 你看那小媳妇儿，没出嫁的时候连句整话都说不上来啊，你看看现在小梆子似的，真是啊，结婚能瞧瞧人。来，打开。 哎， 哦，哎呦，哦，哎，吃，您也来。 哎，吃肉，吃肉啊！ 说呀，老李，说什么？你的苦闷？我的苦闷不是由婚姻不得已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共产党，这不是共产。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只是想追求一点点诗意。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朴素安静独立，能不言不语地明白我。 你心中那个妇女？ 我不是说实有其人，而是一点点诗意。 不管什么吧，据我看着诗意也是妇女啊。妇女呢，那就是妇女。 我来。 你总不能八抬大轿到女家抬个诗意吧。 老李呀，干脆一句话，你这么胡思乱想那是很危险的啊。有问题不解决啊，半夜三更闹什么诗意玩？ 你在天哪， 什么话呀，壮起气来解决问题，事事顺着心，准保你再不闹什么玄虚。 你不是劝我离婚？ 当然不是了，宁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哎，是吧？ 那可是。 那么，哎，你说怎么办？ 回乡下去把弟妹接来。 哎，把他一接来便万事亨通。 哎呀，总比你这万事不通强得多。他要有不懂的地方啊，你教导他。你要不爱搭理他呀，就逗孩子玩去啊。 哎，就是。 我告诉你，孩子就是活神仙。哎，总比你那点诗意呀，神妙得多。 听大哥的，下乡走一趟，其余的全交给我了啊。 老李把妻子和两个孩子从乡下接了来，张大哥帮他租了房子。这天张大嫂来老李家找李太太聊天。 大嫂，还没使着儿媳妇呢、哎、 我可是给孩子们买的。你张大哥呀，一天到晚就爱给别人说没拉欠的，可就不管自己的儿子。 你别说，这读书识字的小人们你确实难管。这年头我就不信一个当爸爸的管不了自己的儿子。我就不信。原先呢，太不四街骑着大姑娘，模样是模样，活计是活计，又十分断字，又不风雅。我跟他一说，呵，他的话可多了，又是人家是做买卖的啦，又是姑娘脸上雀斑多了，哎呦哎呦，呵，您说哪个姑娘脸上没雀斑呢？擦厚了点粉不就全盖上了吗？我娶儿媳妇要的是人，谁管她雀斑呢？那外国洋妞脸上也不能一顺的白呀。我提一回她驳一回，后来人嫁了一个团长，成天呜呜的坐着汽车，有雀斑感情坐汽车也一样的坐呀。后来呀，又提了个姓王的，姑娘疯得厉害，听说一天到晚盯在东安市场，夏几天不穿袜子，光着脚印穿皮鞋。我一听，王废话，不要。可你大哥的话又多了，说人家有钱有势，定下这门子亲呢，天真哦，就是你大侄子，毕业后就不愁没事情做。可天真一听就摇头了， 他说什么呀？ 敞开的糊涂话，说要订婚也不必父亲分心。 自由婚？ 自由，就是自由啊，什么都自由，就是当妈妈的不自由，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老做饭，老洗衣裳，老擦桌椅板凳。大妹妹，这 这是个理， 养孩子不易呀、啊，尤其是男孩子，坏透了。哦，不是说你呢，吃去吧。 哦，啊，吃去吧啊。 大妹妹，你提防着点老李。男子啊，从16到66岁，不知道哪时候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说看着他，你别多心。大妹妹，你是乡下人，还不知道这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勾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 张大嫂要走，但是到了院子里又和房主马奶奶聊了起来。 老太太，您添火了？ 哎呦，可别这么称呼我，还小呢，才65。 哦， 屋里坐着。 不了， 贵姓啊？ 张。 哦，那天来租了房子那位、 啊、可不是、啊、他和这李先生啊是同事好朋友。您多照应点 儿，这还用嘱咐？近邻比亲嘛。 您跟前有， 别提了，儿子啊已经娶，说着都羞得很，对外人我也不说，让人笑话。 咱们还是外人嘛， 娶了这么一个又体面又明白的小媳妇儿啊，你看她又在外边3-4个月没回来喽。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进行今天的电影之旅，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来欣赏电影《离婚》的录音剪辑。老李下乡接太太的事儿被同事知道了，小赵挑头要老李赔罪请客。 老李啊，你认什么娃娃？ 请吃饭，请吃饭。 哎，到哪里啊？ 同和居啊。 不过我们可得看太太，好家伙，趁我不在偷偷的把家眷接来了啊，之后也不到赵老爷这儿报个案，你想想吧。 就是啊。 吴先生，就同和居吧。 行啊， 我唱一的。 哎，谁还没吃过同和居呀、啊？不经我的批准呢，连大碗居谁也甭打算吃上。哎， 要我讲，还是道见村远吧。啊， 话太开一点不就得了吗？嗯，这么着吧，老李啊， 嗯， 请华代翻菜馆，明晚6点，吃完饭，我们一块儿去给草夫人请安。哎，这规矩不？有面子不？啊？ 应该的，不敢当。 张帅， 哎， 给华太打电话定座，提我，不给咱们房间，不揍死贼兔子们。 好嘞。 小赵背着老李，把李太太和两个孩子都带到了翻菜馆。说是吃饭，其实就是想要出老李的丑。 李太太坐这儿，来，来来坐。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来，坐。哎呀，怎么坐地下了？您看这怎么说？ 妈妈，你怎么了？ 真对不起。 您点菜吧。嗯， 这个可以。 啊，来来来，我来。李太太，请喝酒。 我不要。 哎，李太太，得喝，一定得喝。哎，李太太， 我不会喝酒。 这是给您接风洗尘。 我真的不会喝酒。 一定得喝。 我真的。 哎，来吧，来吧。 我不会喝。 小什么？ 啊？ 来。 啊？ 坐下，坐下。 什么？ 坐下。 太太，您用哪种？ 就放在这儿吧。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吃着洋鬼子的饭呢、啊，你不必赶规矩啊，你可以这么唱吗？啊，吃舒服了才多给小费。 先生，请 这个。 哎， 太监， 太太，您还用吗？ 老李的闺女灵儿追着服务员要面包摔倒在地，李太太用打地的方法哄灵儿，惹得众人大笑。 我给你打地，打什么地？谁让你摔我们家？谁让你摔我们家？ 老李觉得自己被耍弄了，喝了很多酒，晚上回家撒起了酒疯。 小赵是个什么东西？我太太就是这样，她能把我怎么样？我怕出丑，花钱我还是出了丑，穿那件棉袍怎么就不能上端市场？为什么你就见不得小赵？我是个乏货，一辈子吃屎。 撒酒说呢， 吃社会的屎，臭社会，臭家庭，臭衙门。 第二天，小赵又找到了老李，说要还席。 李先生，昨天大嫂子回去没骂我吧？ 哪能呢，他开了眼，乐得直闭不上嘴。 哎，李先生，李先生，今天我还席，请大嫂子一定到。嗯，我再请几位太太，谁瞎说谁是狗。再见啊。 老李回去跟李太太一说，李太太是坚决不去。 我不去，昨晚上还没把人丢够，再找不上点怎么着？ 正因为这个，你就更得去。我就不信那些坏招能把谁的鼻子擦了去。 自然不是你的鼻子， 我叫你去就得去，还有太太们呢。 不去，偏不去。 好吧， 我5点回来，都准备好了。 模式器给我。 老李5点回来，李太太和孩子们像是换了个样，等着和老李去赴宴。 马大妹妹借给我的。 马大妹妹， 西屋马婶儿。你要是不，我还穿那件棉袍去。马婶儿给我收拾了半天。 马少奶奶不但给李太太收拾了半天，还教给了婴儿和灵儿要懂规矩。两个孩子到了饭店都十分规矩。 啊，这位是吴先生、吴太太。 吴伯伯、吴伯母， 好孩子。 啊，这位是邱先生、邱太太。 邱伯伯、邱伯母。 李太太好福气啊，一家四口哆来咪发发，一准儿是要发的。 啊，请请请。哎，来来来来来，叫人啊，赵叔孙伯伯， 瞧你说的， 叫 还以为我瘦了。 叫 吴先生， 叫啊， 你好， 赵叔孙伯伯。 灵儿，灵儿， 干嘛？ 哎， 大妈是女儿的， 听见？ 不错，太太 呀， 不错。 把事怎么说来着？ 张伯伯，张伯母， 亲家，亲家，孩子真争气，两天就出息了，哪儿啊？还差得远着呢。 太太和孩子们给自己露了脸，老李回到家很开心。正跟孩子们玩时，马少奶奶第一次走进了他家的门。 给你这个， 马少， 哎， 进来，进 来，好，进来。哎呦， 哎呀， 哎呀， 停停，马少， 大哥在家呢。 啊， 大嫂子呢？ 哎，他串门去了。您不坐一会儿？ 坐会儿，这给我吧。 哟，这可不是拿着玩的，得挂起来。咱们挂哪儿呢？挂起来啊，改明儿这个白菜还会开小黄花呢。挂哪儿呢？ 咱把领着。 啊，我还有事儿呢。 啊，对了，您娘家贵姓啊？ 姓黄。 您怎么不回娘家？ 永远不回去了。他们不许我回去。 怎么？ 他们不要我了。 这可太…… 英，咱们玩去。 看到马少奶奶送来的萝卜花，老李似乎又记起了他想要的那份诗意。李太太从吴太太家回来，嘴就闲不住了。 回来了，上吴太太家去了。 嗯，方墩儿。 哎，吴太太感情不大，省心呢。吴先生感情不大，老实呢。 怎么？ 他呀，还净闹着要娶姨太太呢。吴太太人和气又能干。他干嘛还要闹着娶姨太太呀？哎，这呢。哎，你以后啊，可少跟吴先生一块打恋恋啊。 我和他有什么关系？ 我只不过那么说说。吴太太还有邱太太，他们都说啊，男人们都不可靠。 我也不可靠。 没你的事儿，我们姐妹只不过是那么说说，你就值得娶疑心呐。邱太太多聪明的人啊，又上过大学，什么不知道啊？哎、可邱先生他，你说， 面对这样一个妻子，再想想那颗诗意般的萝卜花，老李无奈地出了家门。 哎，哎，就该吃饭了。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电影《离婚》的录音剪辑了。老舍先生在写《离婚》时曾经表示过，自己在这部作品中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最好的，是文字简洁清新的典范。电影版的《离婚》在语言与台词的处理方面，也将老舍先生原著的语言朴素又清新、幽默却不刻薄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老李究竟是否会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诗意呢？他会不会结束自己这段并不满意的婚姻呢？此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苏芮的《心痛的感觉》，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逐一为您揭晓。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留。 是霓虹灯。有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是什么忍住了我的伤悲？世界上的信任还是夜色太美？我独自穿过了匆匆伤悲啊，我告诉自己，爱情已远去，何必又何必，何必再想你啊？这一份浪漫，它掩盖了我心动的感觉。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诸位继续乘坐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进行的电影之旅为您带来的是根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离婚》的录音剪辑。赵有亮、丁嘉丽、陈小艺、李丁、刘佩琦、李明启等实力派演员将老舍先生笔下的众生相描绘的栩栩